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咁咧就今日我请到嘅嘉宾咧就系陈景祥咁啊，资深传媒人。就八十年代开始就已经系跟香港个政治经济发展啦，主要喺财经一份财经报纸，咁咧就即系睇晒即系香港个政治经济变化吓。嗱，我谂两年前嘅今日，我谂就四年四月到咧，三四月到咧，当时逃犯条例修订都系已经上紧炒紧，但系我谂。完全我諗想像唔到兩年後嘅今日咧嚇，因為一條修例咧就搞到香港成個即係政治經濟相當大嘅轉變，政治嗰個藍圖板塊或者個成個遊戲規則都好唔同。咁咧而家好快人大常委就將啲細節傾埋啦嚇。咁但係個大局就似乎都定啦，即係嗰個政治版圖嗰個所謂即係政治大洗牌。咁其中一點有講到就話，除咗話針對民主派之外咧，都有所謂要沖淡商界影響力嗰個說法。你會覺得係咪真係有一個咁樣嘅目的？點解要咁做？同埋做唔做得到咧？係咪真係可以所謂沖淡即係商界嗰個影響嘅咧？喺個制度嗰度嚇。 嗱，而家即係人大通過咗嗰個新選舉嗰個方即係決議之後咧，就啲睇啲輿論咧，一直都咁講嘅。就包括咗我諗，即係有啲評論啦，或者外即係西方媒體都咁講啦，即係《華爾街日報》都有個篇咧，即係講話今次個改革之後咧，就喺呢個房地產同埋呢個社會平等咁都做啲嘢嘅。咁最近咧，我哋都見到嗰啲即係愛國陣營啊，即係佢哋自己嘅講法都係即係差唔多要打地主咁上下啦，要分財富啦，即係香港要差唔多重新洗牌咁。咁但係呢啲輿論咧，即係都係我諗單方面啦。即係嗱，而家官方都未定嘅，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咁，人大要開會，咁先睇咗佢報個陣係點先啦。因為跟住個新嘅陣咧，即係我諗北京嘅控制力都好強嘅，因為起碼40席，即係新嘅即係立法會議席啦。即係唔係新，即係拆出嚟啊！即係 選委會， 係選委會咁等等嗰啲控制力係強咗。咁之後咧，即係我諗北京嘅意思係要點做咧？要睇清楚嘅，因為跟住落去個局咧，我相信係要睇北京嗰個部署係點。咁而家大家都係估嘅啫。咁但係我諗有啲問題要解決嘅，即係房屋嗰啲局真係已經擺咗好多年。但係會唔會去到頭先講嗰種咧？即係真係用一個咁激烈嘅方法咧？我就有啲保留嘅，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內地你知道收回主權之後咧，即係所謂穩定繁榮咧，其實佢一個最主要其中一個目的嚟嘅。咁而且係好靠本地嗰啲建制派同埋商界。咁我覺得如果今次嘅選舉大變動咧，已經係觸動咗好多即係所謂泛民啦，或者即係比較傾向於支持泛民嗰邊嘅人啦。嗰個喺香港嘅力量都大噶嘛。咁你剩低另一邊好多就建制，同埋或者係即係中上階層，唔希望個社會個真係個震盪太大。咁你會唔會同時間已經將泛民嗰班人即係邊緣化咗啦？咁你下一個 round 再做埋一啲針對資本家啊，針對依個房地產，即係房地產嘅意思好多就有產階級啊嘛，中產嗰啲咁，會唔會咁做咧？咁我覺得就要保留嘅，因為如果你真係要個穩定嘅話咧，你要靠另一邊嘅力量咧去支持未來個施政啊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咧，暫時你當佢係一部分人嘅觀點先啦嚇，我覺得仲要再觀察先知。 回歸前或者甚至回歸後一段時間咧，即係所謂穩定繁榮嗰四個字咧，就真係中央對港政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考慮，咁所以先至有所謂穩住資本家啊咁樣嚇。咁但係回歸後一段時間啦，佢又會覺得香港嘅唔少嘅問題啦，或者甚至一啲社會怨氣同經濟同即係嗰個。即係佢哋個政治影響好大關係，變咗一啲會唔會都對呢啲問題有一個起碼一個好大嘅調整，就係話即係佢至少可能會要預計咧，要付出一啲代價，代價就係所謂即係穩定繁榮，所謂即係會觸動到現有既有商家嘅一啲利益，而甚至會有人會覺得佢係不惜代價噶嚇，因為香港。咁佢覺得，甚至覺得香港都可以俾內地一啲城市代替到嚇。 即如果佢咁諗，我諗就係一個真係好激烈嘅諗法啦。但係呢個咧都有兩個前提嘅。第一咧就係佢上香港再發揮啲咩作用先，即係呢個好緊要啦。即係你香港，如果你俾人真係變成一個內地好普通城市嘅，咁你當然俾你好多嘅特權啊、特別待遇就冇咗啦。咁但係香港，我覺得對大陸仲係好有作用嘅。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個金融市場。 即不斷幫內地輸入好多資金，而嗰啲叫 hard currency 啊嘛，即你就港紙本身入到去當咗外幣，當咗係一個外國嘅即資產，咁你變咗咧對以後嗰、那個即內地嘅即嗰個發展啊，同埋嗰個等等其他嘅支持，其實好重要，就是、香港嘅位置係。咁呢度一個啦，另外仲有一個就係、是、即相對地，因為內地最近即同外國嗰啲即西方國家嗰啲關係，大家睇得到啦，咁即相當緊張嘅。咁香港雖然而家都收緊咗，但係點都好啦，香港都仲係一個比較即同西方社會啊，即多啲接觸，甚至一個相對比較寬鬆啲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內地都好難取代到嘅。咁我諗呢啲咁樣嘅位置咧，佢係要保留。咁你要保留呢啲香港特殊位置嘅话咧，咁你有啲即系我谂嘅配套就唔能够一个大改啦。咁而家好多人成日讲香港嘅房地产好有问题，香港嘅好多经济好唔平等。咁但系我哋要知道，香港系个优胜地方，亦都就系个税制好简单，系低税，甚至好多嘢系唔需要俾税嘅。咁而且一个自由港，咁好多即系内地，你知而家好多时想做一个自由贸易港啊等等，都做咗好耐啦，都取代唔到噶嘛。咁你要做呢啲咁嘅配套嘅話咧，你譬如話個制度你唔能夠大改啦，係嘛？咁亦都唔能夠真係財富分配，大家希望能夠平等啲，咁但係錢喺邊度嚟咧？係嘛？咁即係雖然我哋仲有多儲備咧，如果長期地係用一個福利制度式嘅話咧，佢都要考慮啲問題嘅。咁房地產亦都係，即係香港好多時點解我哋咁富，即係嗰個儲備啊，或者個社會係咁富裕咧，都係因為從嗰度得到好多嘅財富翻嚟。咁所以啲大嘅變動咧，相信係好根本嘅。即係如果你真的要行呢一步之前咧，要諗得好清楚啦。雖然大家都覺得即係香港真的存在好多問題，即係房屋啊、社會平等嗰啲，咁但係你要動一大手術之前咧，要做一個決定咯。相信係要好即係好深思熟慮。咁喺北京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對香港嘅政策或者一個瞭解咧，即係香港呢個發展嘅脈絡啊，應該係好清楚嘅。即係如果你真的要做啲大變動嘅話咧，除非你真的將香港即係話都冇乜所謂啦，啊，即係總之你唔好俾外國勢力啊入侵就得噶啦咁。咁嘅話咧，即係香港唔需要再發揮作用。咁啊，另一件事，但我相信咧，呢个未必系北京真正嗰个谂法。 嗱，但系嗰、那个至少喺一啲嘅公开说法嗰度咧，系系都真系会觉得咧，即系香港系被已经系吓，即系被西方嘅一啲势力影响啊，甚至会觉得即系可以推到就系话你个制度选咗出嚟啲人。甚至唔排除，即係將來選咗個即係特首，都有啲咁嘅説法嚇。即係背後咧係西方有西方影響嘅嚇。甚至呢幾日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喺個經濟高峰論壇裏面個演辭裏面，亦都有提到即係所謂西方興風作浪啊咁樣嚇。咁嗰個因素其實就係至少喺個公開說法嗰度咧，就講得嚴重咗。咁當然實際係咪咁睇，唔知啦。你喺呢個問題，你覺得佢哋係都真係認真地係擔心香港即係俾外部勢力影響？咧，如果咁樣嘅話咧，咁有啲睇法佢會全盤改變嘛？ 係香港，我諗其實就即係個位置本身係咁啦，即係你中西交匯。其實香港所謂即係以往講嗰啲諜報中心啊，即係好多所謂間諜活動又好，即係西方嚟香港，即係所謂刺探中國啲情報啊、大陸啲情報，都大家即係公開秘密啦。其實都唔係咩需要隱藏嘅東西啦。咁不過我諗，因為最近發生嘅事咯，咁就令到佢係一個好擔心咧，就係慢慢呢種勢力咧，就唔單止淨係香港社會面活動，而係入咗去政府啊，甚至某啲政府嘅高層。咁但係呢個我諗係到底係真係擔心啊？有陣時真係事實發生係咁咧，咁呢個就即係我覺得呢個好難判斷，因為其實我諗香港尤其是係譬如公務員或者你講香港嘅上層嘅人咧，通常都係我哋叫比較西化啲啦，即係你對西方國家嗰種關係，或者甚至香港本身一個移民社會啦嘛，香港嘅家庭有邊個話冇喺歐美啊？即係有親戚或者甚至自己移民過去嘅咧咁。咁呢個特點咧，其實如果內地啊，係正面啲睇咧，其實可能係香港一個好特別嘅優勢，或者一個資產嚟。即係冇一個城市係咁樣，你香港咁呢個國際聯繫都去到七成以上嘅，即係你普通一個好普通嘅家庭，你一定都會有啲親戚朋友，或者甚至自己嘅仔女去過外國，或者甚至外國定居。咁呢個網絡其實係一個國際網絡嚟噶嘛。咁所以以往我哋對呢啲問題咧，唔係香港人即係冇外國意識，而香港人即係習以為常。你甚至好多建制派、好多上層。攞外國護照嘅多到不得了啦，係咪先？咁呢個地方 本身就是那么特殊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这几年发生那么多事呢，即我觉得固然有些后面兴风作浪，即我觉得我都不排除的、这个、但这个兴风作浪呢也都不是秘密的，即大家知道很多什么基金会啊，很多什么外国的活动、外国势力、啊、即所以在这里活动，我相信已经是很多年了。我不觉得即内地是不清楚，或者中联办或者港澳办不清楚。但是问题就是，我想现在关键反而就是而家唔係只一兩個政府人啊嘛，係成個香港嘅社會，即係我哋講緊啊，即係點解嗰個人心，我哋話咧好多時唔係話真係咁自覺去抵制啊呢啲所謂西方勢力，係完全企喺內地嗰邊或者企喺政府嗰邊咧咁，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難搞嘅問題。即係你我意思係話咧，你而家改咗咁多選舉制度，你喺個選舉方法裏邊，你可以做好多方法，特首咁甚至我諗特首經過而家咁嘅篩選之後。你冇可能有一個人出嚟信唔過噶啦，係咪先？即係已經重重監控啊，重重篩選啊，嗰、那個人你一定會信得過，甚至好多方法都牽制佢。但係問題就係你個人心回歸咧，你始終而家到97為止，到現在都係即係冇辦法做得到嗰一步咧。你始終個管治都係有困難，即係話咧，你控制到特首，你控制到公務員好多人，咁但係喺個社會面裏邊，你點樣令到社會真正安定得到，同埋能夠支持？政府同埋能夠係心裏邊都覺得，喂，國家嘅啲政策都好正嘅咁嚇，係出自內心嘅支持嘅咁。咁呢個係一個過程，同埋而家咧係遠遠未做到嘛。咁你要做好嗰步咧，就唔係淨係話要西方勢力，我要剷除各樣嘢咁。咁你香港要真係做到人心回歸，我相信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咯。咁、你喺政府一層裏邊，我覺得已經唔難噶啦。你經過今次個選舉之後，咁有選舉委員會。有呢個資格審查、立法會你控制曬大多數，即係你基本上個風險咁已經低到係即係零啊，即係真係零嘅已經係。咁但係你問題做好曬嗰 part， 咁但係民間社會點咧？係咪先？公民社會點咧？咁嗰先係一個大問題。 嗱，翻返去首先你分析即係香港價值嗰個部分嚇，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理性嘅分析。其實即係我睇到香港其實都真係有啲價值噶嘛嚇。咁但係而家即係中國。即係而家中央政府嗰個管治內地，其實好多嘢就已經相當之政治化，甚至即係未必可以用理性，甚至啲人覺得個情緒嚟形容嚇。包括最近即係新疆變咁樣嚇，即係你見到嗰個政府個民間嗰個反應咧，都會令人覺得係有啲嘅。情緒都好緊要，咁呢啲因素其實會唔會都即係會散佈到香港咧？即係佢香港嚇，香港都係我哋未見到呢啲情況啦， 都有啲人噶啦，嗰啲店裏邊我諗示威啊， 會唔會真係好快香港嗰個變化會係咁樣咧嚇？ 我就覺得未必嘅，即係香港人始終都即係你同內地，因為內地有佢自己嘅文化，呢個真係。即係尤其是而家你經過呢幾年，即係要民族復興啊，即係嗰啲口號咧，即係愛國主義嗰啲咧，其實係好濃厚嘅。所以內地咧其實有佢自己管治嘅方法，即係喺內地有佢自己政治文化。即係香港咧，覺得成日講緊兩制咧，即係我哋依一輩嘅人咧，即係由前度回歸呢個過嚟咧，其實兩制個精髓就係咧，內地你自己做你嗰套啦，明唔明啊？即係香港係應該同你嗰套係唔同嘅。咁而且香港咧，仲有個空間咧，即係以往啊，以後我相信都可能冇噶啦。就係話咧，如果真係出現問題嘅時候香港仲可以一個地方咧，係做多一層嘅討論。即係唔一定係全部內地式嘅，好似聽講咁，咪新疆邊可唔可以有個研討會，同埋傾下新疆度咧發生咩事咧，係嘛？可唔可以多啲角度去探討一下？咁香港以前有咁嘅空間噶嘛？咁譬如我哋講緊兩岸， 而家未必有人咁搞呢個。 但係你香港有個價值喺度嘛？內地一定唔得噶啦，係咪先？或以前兩岸啊，咁你都記得啦，好多好咁嘅討論噶嘛。咁香港嘅價值係在呢度嘛？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我哋行我哋嘅制度，我哋價值觀依家好清楚嘅。內地嗰、那個。你繼續做，我哋都冇辦法干預你嘅，即係所以河水不犯井水，當時個精髓就在嗰度嘛。咁香港當然你唔好表態，你去抗議佢嗰啲啦，係咪先？你同西方企埋一齊，咁就冇辦法啦，佢要被逼要喐你啦。咁但係你可以唔需要做個動作，但係我哋可以做一個更加建設性啲，我哋叫做啊，你可唔可以多啲人嚟呢度去做一個討論，或者起碼內地都想收集啊，即係屬於西方嘅意見的話，咁可以係咪一個咁嘅緩衝，或者做一個咁嘅平台咧？咁。我都覺得係，即係香港應該機會可以再做就唔得㗎啦。你做親我諗啫，就等於 FCC 嗰陣時攞嚟討論，可能都佢都話你搞陰謀啊咩成啦。但係呢個係錯，即係內地嚟講呢個觀感，香港係應該做呢個平台。 因為你內地又是的，沒有地方可以做得到的，為什麼不利用香港這個什麼呢？但香港當然也要很清楚，即我們完全支持它，但是一個空間你是跟一個外面去繼續對話的，因為中國現在不是想關上門的嘛，是你完全關上門了這件事，你想保留這個這樣溝通的渠道的，香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很可惜可能現在我們沒有這個機會。 首先說即政制那個選舉手術，商界公開都有一種說法，就是說這個至少香港的情況會是相對穩定的，對營商呢反而是好事的。這些其實 你相信是不是真心這樣看的你的商界？ 我也有些一廂情願，有些一廂情願、即商界其實一直在香港大家知道，即所謂建制其實那個所謂政治免費午餐其實那個意識真的很強的，即一直以來他們就即覺得阿爺即幫你安排好了、有功能組別這樣那樣，那你變了就真的去在本地裡面就很多時候靠一些所謂上層關係，甚至回歸初期大家還記得很多組個團這樣上北京、見領導人、面塵什麼可能覺得特首做得不好，特區政府做得不好，那你要落翻地在香港裡面怎樣爭取香港人支持他們呢？其實他們基本上真的沒有做過，是不是？你包括了一些建制政黨你什麼時候做過而已，你但是你不是沒得做的，你外國裡面有很多是支持商界的、或者為商界發聲的政黨都很多，是不是？譬如你美國你是 Trump 那些共和黨或者他們的傳統都是親商界的嘛，那你親商界意思是在一個政治變化在一個爭取選票裡面不是沒有位置的嘛，那但是為什麼現在他們變得那麼被動呢？就因為他真的從來沒有做過事嘛，或者做過事都很少，是不是？你為什麼不落區呢？是吧？為什麼不支持某些政黨去參與直選呢？那你要找資源的，是不是？你不可以坐在那裡等阿爺永遠幫你保住個功能組別，永遠幫你即安排就是上北京去見領導人，咁呢個日子我諗即係唔得啦，即係北京有陣時都覺得頂你唔順啦，咪先？你仲上嚟問我陳情啊，即係反映意見咁，咁你香港嘅香港自己解決個問題喎。咁所以我覺得咧，佢哋一廂情願，可能真係一廂情願嘅，因為你可能真係個社會會反彈，因為其實一個社會正常地受苦，或者覺得個社會唔公平係好普通噶嘛。尤其香港呢幾年啊嘛，失業率咁高，嗰、那個貧富差距即係有產同即係有屋同冇屋嘅人、那個差距真係好大嘅。咁你個社會情緒係好，即係覺得好要求變化。咁你從商啊，或者即係建制嘅人嚟講，係有個劣勢嘅。即係真係你話喂，我哋要起多公屋，我哋要加税，我哋俾翻多啲一般即係低下階層個福利，咁係好合理嘅真係。咁但係商界嚟講，你自己點處理呢？你係咪真係話覺得即係阿爺會永遠保護你咧？咁我諗佢哋真係開始要思考啦、即係舊嗰套，即係依個選舉制度再重新翻身咧，唔係話想翻身完全去保護佢。我諗係，即係依個係商界一定要認清楚。 似乎未係好理，佢哋好未接受得到啊？定係可能即係未把握得到，即係知道嗰個變化咧？其實 我有啲感覺，佢哋仲可能想利用翻啲舊嘅渠道，即係話可能我上去北京開會，或者自己有啲人識得邊個主任啊，識得北京中南海邊個，咁再去陳情下嗰啲類似咁啦。但係諗今次內地嘅變動咧，即係北京今次嘅宣布咧，你睇下韓正見香港啲人都已經講到啦，佢都覺得香港真係好多問題。咁換言之，你再同佢講，喂，某啲問題咧係咪唔好咁去處理？咁我諗佢都唔會接受嘅、即係你而家只能夠去面對個問題，就是、要處理嘅時候點樣處理？點樣令到個事件即係真係公平啲，而又唔會令到香港真係好多嘢出現一個大變化咧？咁你要靠香港人自己努力㗎啦，我覺得係。 商界可以咁講，九零年開始都有組黨啊，始終直選啊，咁八幾年都有啲前身啊，即係商界。學日本啊咁樣嚇，咁落去點玩咧？應該有冇得玩咧？ 但係商界嘅組黨以前咧，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即係佢成日都仲話講要為工商界發聲，為捍衞工商界利益。但係你咁講咧，一定係死梗噶嘛？即係工商界喺香港嘅人數比例，你咧諗下佔幾多啫？係好少數嘅啫嘛。即係有一個政黨，就算係為工商界咧，佢出到嚟都唔會咁講嘅。因為咁講過，你係死梗嘅，唔會啲人會投票俾你嘅。你一定出到嚟都要為全個香港嘅諗，係咪先？為所有嘅階層嘅諗。因為政黨嘅意思就係你希望所有香港人支持你嘛，或者最大部分嘅香港人支持你嘛。咁你好多社會政策你諗過曬嘅咯。你係咪一定就話要一定永遠要低税，永遠你唔好動商界嘅所有利益？咁你係唔實際嘅嘛。你只能夠喺個維持即係個所謂最大利益之下。點樣工商界繼續維持佢活力，係咪繼續維持到佢生機？你只能夠咁講嘅啫嘛。咁所以其實佢哋由開始去諗呢件事，願意答出嚟係啱嘅， 但係答出嚟咧個策略同埋嗰個説法咧都係唔通嘅。所以你見到點解而家你經常都係得一兩席啊，或者甚至可能一兩個人出嚟夠膽講下嘢嘅，即係工商界的代表，仲可以贏到係直選啫嘛。其他你邊度得嘅？好可能得。你係走唔通嘅路，你一定係為香港人諗，為香港真係普羅百姓嘅諗。嘅工商界政黨啊，即係所謂，即係你等於頭先講嘅共和黨咁，唔通佢真係為咗保護淨係小撮嘅利益噶？嗰小撮利益喺美國個統計數字得1% 嘅啫，咁個99% 嘅人點會支持你咧？係咪？咁英國保守黨都一樣啫嘛，佢一定會係有一個政綱，有一個平台，係要點樣照顧嗰個社會利益，大部分嘅利益。咁我諗工商界係需要做呢步噶啦。 但你而家嗰個即係嗰個選舉方式已經即係多咗條路出嚟，選舉委員會即係。到嗰嚿可能基本上都係中央話曬事添嚇，即係冇講其他嗰啲。咁你變咗可以點樣去影響咧，或者可以參加呢個遊戲咧？其實我當 你講嘅都啱嘅，都因為佢中央控制得大咗咧，即係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咧就係佢覺得放手。即係等個改革即係徹底啲，或者令到商界更加即係要積極啲，即係你唔好再靠我去咩啦。因為我其實我控制到咧，我都可以從呢個調整裏面咧，去令到件事係公平啲嘅咁。咁另一邊亦都真嘅，佢可能係即係可能真係有啲人游說到佢 OK 嘅成功啊，咁啊繼續委任翻一啲可能即係希望繼續維持現狀，繼續希望咁樣運轉嚇、甚至可能即係而家有啲講法，可能即係都係揾翻啲富二代啊。紅二代咁樣嚇，因為你好多咩青委啊、青聯嗰度嗰人嘅啫嘛，咁你嘅話咧，你就冇用喎，即係其實社會你都係一樣，翻翻以前嘅矛盾，可能個矛盾仲多添。以前只係覺得工商界，而家可能仲有啲二代啊嚇，即係嗰啲出到嚟，咁個社會啲人咪覺得仲更加唔公平。咁所以呢個咁要真係要上邊諗得好清楚，即係北京，因為而家到呢個地步冇辦法噶啦，即係我哋唔喺本地可以再做某啲嘢，係希望促成嗰個變化，好大程度都係要睇北京嗰、那個。咁但你話當然你話佢唔可以完全話到事咁，但係你要真係唔聽呢個民意，你叫佢又再觸動一個平社會運動，或者啲人真係要求一個有訴求嘅強烈要求一個社會平等呢個訴求，咁你社會一樣都穩定唔到嘅啫。咁所以佢希望把握呢次嘅機會係一個改革嘅好機會，我覺得。咁問題睇佢自己點決定。 而家即係所謂北京嗰個底牌都未亮曬出嚟，係咪都可以解釋？多少解釋得到，即係近一段時間，即係建制陣營裏面都幾多唔同嘅聲音，即係甚至有啲九啊九骨咁嘅味道，亦都湧出咗一啲嚇，譬如咩致敬黨啊咁嘅嘢出嚟嚇。 唔係有啲係擔心嘅，我相信，因為你今次重新再劃過咧，譬如話舉個例，譬如話有40席啦，咁而家仲有剩低嗰50點分咧，咁大家都唔知噶嘛。咁嗱，如果你譬如話直選少咗，咁你傳統有啲譬如愛國力量嘅係參與直選，譬如民建聯嗰啲，咁佢又會覺得個區點劃先，明唔明啊？或者佢個競爭之下，你位少咗，會唔會佢當選人又少咗咧？咁你商界啊，工商界擔心就功能組別嗰邊啦，係嘛？會唔會重新劃過咧？會唔會加啲新嘅組別淘汰咗啲舊嘅咧？咁呢啲係咪佢哋固有地盤咧？佢自己而家都唔知會保留到幾多噶嘛？咁所以呢個咧，佢哋自己我覺得都會有擔心嘅，所以咧要等下個禮拜即真係出咗嗰個局啦，出咗嚟啦。咁同埋嗰40席亦都暫時都未知噶嘛，先咁上面到底會揾啲咩人咧？咁所以我覺得個變數都仲有好多嘅。咁而家工商界諗唔出聲就係我諗係啦，佢哋想利用翻自己啲渠道，即起碼了解清楚啲先啦，係咪先？第一步你起碼都要，因為而家真係唔知喎，好多個答案都係。咁到明朗啲咧，我相信大家就知道點做噶啦，應該。 紫荊黨好明顯都係即係衝住即係而家嗰班即係建制嗰啲而嚟啦。咁有啲好唔同嘅分析，有啲會覺得係吹水嘅，即係似乎係一啲即係傳統建制派咧，即係覺得佢哋究竟係真係覺得佢哋咁啊，定係即係策略上即係要貶低佢哋啊？唔清楚啊。咁但係亦都會有啲睇到就係話，即係而家香港個格局咧。咁係會嗰、那個環境係會出即係、就是、出一啲新嘅力量，但始終個經濟嗰個影響啊、勢力啊、實力啊，的確出現咗啲變化。你會點樣分析？ 紫荊黨嗰班人咧就唔係傳統嗰啲建制嘅，即係佢有兩個特點嘅。第一個好多叫海歸派啦，咁另外第二咧好多就係同內地好密切關係，而喺個金融圈裏邊啦，喺金融界裏邊，即係佢依兩個咧，即係屬於海歸嘅金融。 圈裏面的一些人嚟嘅，咁好多咧，甚至近就唔係香港人嚟嘅，即係佢係喺內地出嚟做嘢，因為改革開放之後，咁啊仲係操普通話，甚至連廣東話都唔識嘅好多係。咁佢個特點係呢、這個，所以咧我哋話如果用顏色去分咧，佢係紅嘅應該係啊，即係唔係藍同黃之外咧，佢另外一種勢力嚟，我覺得係。咁但係佢人就唔係好多，咁啊最初出嚟咧，大家亦都覺得佢可能即係啦虛張聲勢嘅啫，因為你。邊個位置可以安置到佢哋咧？咁但係突然之間，原來出咗咁嘅新嘅決議之後咧，就多咗好多空間啦。因為我諗上邊即係北京嘅委任可以好多方法。如果真係要揾呢班人咧，係有機會俾佢入到個建制裏邊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呢班人裏邊咧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咧，同傳統嘅工商界或者傳統本地嘅，即係真係香港色彩濃啲嘅藍啊，其實都係有矛盾嘅。因為咧，即係你。政治圈裏面你分位就大家有咁多位嘅啫嚇，咁你爭我奪啦。咁甚至生意上有多係咪都係一樣嘅衝突咧？可能都唔排除嘅。咁所以佢依個勢力落到咧喺建制裏面咧，其實係引起有衝突嘅，我覺得有矛盾嘅。咁你睇翻啲報道好多都係啦。咁啊，葉國謙同即係呢個咩成同啲內地嗰啲即係學者啊， 鐵飛林 都有衝突咁。即係呢個雖然學者唔係紫荊黨啊，但係即係意思就係嗰個諗法上嘅，你好容易有衝突。即係佢覺得你內地你好高姿態啊，你話建制依班好多係廢柴。咁但係問題，你又唔知佢幾辛苦啫，係咪先？政府一吹雞嚇，北京一吹雞，佢歸隊噶嘛？咁你又唔知道佢個艱苦啊？咁你要去批評佢咁，所以佢哋自己之間我覺得都矛盾好大嘅。咁你紫荊黨當然我哋話香港一個開放嘅體制，我覺得佢哋如果應該要嚟嘅話咧，佢哋應該參加直選。其他嘅我覺得佢唔應該加入去，呢個真嘅。因為任何嗰個係屬於分配式嘅嘢咧，你一班咁嘅人入到嚟咧，係引起好大嘅衝突。咁但係你話直選就好合理啊，你香港人要接受你。你出到嚟，你講普通話，我都覺得投你一票噶。我哋政綱，我哋正到咁嘅，咁香港人嘅選擇啊嘛。咁我公平啲嚟講咧，我哋唔係話要閂咗個門，咁但係佢應該參加嗰、那個，即係得到一個民意授權，香港人嘅接受。我覺得呢個咧就先至係佢真係落到地喺香港做到嘢嘅標誌。如果唔係咧，永遠啲人只係覺得你其實不過嚟到呢度咧一個咁樣嘅政治氣候大變化，你乘住某啲機會入咗一個建制。我相信唔單止一般人覺得。好覺得好奇怪，建制裏面同樣地係咁樣嚇。咁你見到而家好多衝突，或者好多起碼言語上而家嚇嗰個衝突，你已經見得到。其實大家之間咧，你當泛民嘅出曬局之後咧，剩低呢班人裏邊咧，其實佢同樣之間係會有唔同嗰個諗法。 嗱，而家成個局咧就係即係中央就攬上身啦嚇，即係好多嘢，即係唔單止係即係背後操盤啊，實際上。透過嗰個選舉個改動咧，其實即係選委會嗰即係40席，即係仲可能包括埋即係30席、20多席嘅功能團體咧，以至於一啲即係直選一啲建制點樣嘅佈局咧，可能個影響都好直接。嗱，即係中央如果攬，即係其實好多嘢肯定就會攬咗上身噶啦。擺唔擺得平咧？擺唔平嘅話，會係一個咩嘅局面咧？你睇。 其實中央我覺得都是有風險的，即以往呢就是大家覺得他是一個最後仲裁嘛，即大家很多東西就是擺不平的時候就向他要求幫助或者是做個裁決，那他變了就很超然，那但是你以後沒有了這個阻隔嘛，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你找特首都沒用了，是真的他內地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決定，那以後呢就變了是內地的這個體制是面對香港人怎麼處理香港人的訴求或者矛盾呢，那我覺得其實是個事件是複雜很多，因為中間沒有了中間人的話呢，你內地譬如說你用哪個部門去處理香港的事呢，因為你港澳辦啊和甚至中聯辦都是其實都是一個聯絡機構，就是說最初的理解都是它不是直接要管的嘛，你管治這個班子的確是特區政府，但特區政府已經到現在這樣的地步，即是完全是一個執行機構的，即是內地是全部要即是可以是說即是落決定或者甚至做一個決定性的方針啊政策都是它那裡走，那這個是一個新的局面，這個現在大家都看不通，咁到底要點做呢？你甚至你最簡單，你機制上你話有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咁嗰個好犀利啦，係咪先？所有人都要俾佢即係 screen 過嘅，咁嗰亦都好明顯係內地即係決定嘅一個人選啦，會向佢負責噶啦咁。咁你 screen 咗邊啲人出嚟咧？咁你有啲嘢都係建制喎，建制大家知道唐梁之爭都兩邊都你自己有啦，係咪先？咁你以後依個唔止唐梁噶咯，你係立法會有咁嘅機會係咪？選委會有咁嘅機會，好多人要求你係喂，我大家都係自己有嘅。咁你點做決定呢？咁我諗呢個真係唔知啦，呢、這個要我諗要重新洗牌之後，呢、這個新嘅局咧係複雜好多，而且北京會面對嗰個風險咧，同個壓力會大好多。 另外嗰個風險或者壓力就係即係嗰個政策嗰度啦，即係北京要香港即係解決一啲問題，開到聲啦，即係房屋、土地啊咁樣嚇。咁而即係近排啊，即係工聯會亦都開咗聲啦，即係地產霸權，即係講到明就係啲地啊，要你做啲嘢啦咁。但係你始終你落到嚟，即係一啲政策，你始終都係要個政府嗰度機器、嗰度公務員等等，甚至如果係個程序咁、土地咁、城規會等等啊，諸如此類要做嘅嘢，實際上會做到幾多咧？即係土地、房屋咁，林鄭一上嚟都搞咗兩年啦，咁、但係而家其實都基本上都做。 嗯， 即系纸上嘅好多嘢、啊。你点估计喺土地房屋嗰度，系点样可以真系具体做到啲交到成绩咧？ 其实就如果按翻香港个制度咁行咧，其实就好多嘢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因为你香港真系有自己嘅做法。即系我哋虽然话有地产霸权啫，咁但系你政府本身都有好多手段，譬如收地啊或其他嘢。都得噶嘛，咁但系問題就係你做唔到嘅時候，你到底阻力在邊度咧？咁我哋香港即係你知好多，我都係要有個遊戲規則噶嘛，有法制噶嘛。即係好多時，譬如話你土地嗰啲用所謂即係司法覆核啊，即係拖你啊，即係或者好多人覺得啲地產商咁嘅手法，你香港除非你呢啲制度都變埋嘅啫，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你冇辦法噶喎。或者你譬如你土地新界啊，而家鄉議局噶嘛，你一路講緊咧，鄉議局而家都冇咗嗰個組別嘅名噶嘛，即係而家叫地區團體咁就咁嘅啫嘛。咁好多人又聯想啦，會唔會即係打埋新界地主咧？咁但係你點做咧？你咁佢即係如果合法地可以保留某啲權益嘅話，咁除非係大修例啦，係嘛？或者甚至就俾特區政府好大嘅權，即係再強化啲佢可以收地嗰個功能啦。咁但係呢個你對香港個所謂私有產權又出現問題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咧，你按照而家咁計咧，你好多問題即係話一廂情願嘅啫。我覺得係真係，即係你話除非你完全跳出世界體制，或者由北京出嚟。去拍心口，就我幫你即係處理好多問題。譬如尤其是鄉議局係其中一個好典型例子嚟，因為鄉議局公開嘅講法咧，都係話佢一直都係支持特區政府噶嘛，話支持中央噶嘛。咁你而家會唔會突然之間一個轉頭之後新制度，咁你突然間向外倒咧咁？咁你觸動個利益嗰個範圍都好大噶嘛？咁我諗呢個其實即係點解英國人當初會留低咁多手尾俾我哋咧？就係所謂新界地啊、丁屋啊、甚至丁權等等嗰啲咧。咁佢當年嘅做法都係即係希望就係話唔喐動你固有嗰種利益階層嘅好處。咁所以土地房裏面，我諗唯一你比較積極啲去做，咪支持填海咯。即係最多我就唔喐動呢班人。或者一個新的地方裏面你怎樣可以填落個程序加快一點，那這個中央可以幫到手的，你包括了譬如可能你物資啊，或者你譬如很多譬如前期研究裏面可能利用多一些力量去將個時間縮短一點，那我覺得可能這些部分可能是比較實際一點，其餘的我都覺得它的空間其實可操作的不是特別多的，真的 整個轉變呢，即係包括中央政府在香港那個管治那裡，即係角色都已經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的一些的關注啦、擔心啦，傳統基金會其實 都會覺得你香港都好像不是自己 run 的啦，那就連排名都費事即係擺落去啦。外國即係外資會怎樣看香港的營商，會不會短中期都已經開始即係諗緊啲嘢咧？ 我覺得而家都挺針對性的，即係你講排名嗰個咧，嗰個其實就對實際影響就唔大嘅，但係個觀感上咧，國際觀感上就有啲心理嘅衝擊啦。即係你等於香港等於已經冇咗個特別嘅獨立地位，咁因為基本法啊等等，即係賦予我哋最重要都係同內地體制唔同噶嘛。咁我諗香港而家咧，其實你短線裏邊咧擔心都冇乜用噶啦，因為好多嘢你即係你係都係咁行噶啦。咁唯一我覺得係個金融體制嘅啫，因為金融呢個咧，即係諗西方國家都知道係對內地係最重要嘅。因為依個渠道即係咁輸送嗰啲即係資金咧係好緊要，咁但係問題嗰個就唔係一時三刻，即係我諗美國都唔想話即係短時間內要喺度做到啲嘢，我諗美國自己都受損嘅。咁但係長遠計咧，即係依個係我哋自己最大嘅優勢，即係香港金融市場依個金融體制，咁到底會可以經受到幾耐？即係或者西方國家唔會特別針對呢度去做嘢咧？咁我諗呢個係。對香港嚟講，差唔多一個最重要、最後嘅考慮噶啦。其他嘢我相信慢慢都會變噶啦，即係你國際上，包括啲排名啊，或者甚至咁有啲措施，譬如你科技啦，科技以前香港都係有個特殊嘅位置， 即係你唔需要受以前嘅巴統嘅，即係後來就係一個即係個管制裏面都係鬆好多噶嘛。咁你如果你而家將佢擺埋所謂同內地同一個位置嘅，咁你起碼啲技術轉移啊、敏感科技嗰啲會受限制啦。咁呢啲我諗係避唔到噶啦。但係金融嗰邊咧，我覺得而家仲有安全，同埋咧就仲係自由嘅，同埋對內地係有作用嘅。咁但係長遠計係點咧就唔知啦。咁所以每一個呢啲有風險嘅咧，可能你特區政府又好，北京又好，要及早做定啲準備。或者啲壓力測試啊，啲危機處理啊，即係類似咁咯。 嗯，想轉個話題講下香港電台同媒體嚇。咁啊，因為2006年嚇，當時曾蔭權政府就即係做咗一個公共廣播嘅一個好相當徹底嘅一個檢討啦嚇。即係當時都唔可以咁講話，即係針對港台，即係而係香港嗰個公共廣播服務。咁啊，當時你有參與，亦都個報告亦都即係幾肯定，即係香港其實即係有個需要，即係公共廣播有個角色嗰度嚇。咁啊，最終當然係有冇接受到。咁然後港台就做一啲嘢啦。咁即係希望佢係起碼可以擔當到一啲公共廣播提供公共廣播服務嘅一個角色。而家咁樣睇翻轉頭，睇到而家香港電台嗰個變化，係咪一個其實一個最壞嘅情況呢？一，我哋又冇一個真係獨立嘅即係公共廣播嘅機構；二，做緊一啲公共廣播服務嘅香港電台呢，亦都可能漸漸係那個角色、那個作用是做不到這件事，甚至會令人覺得是做了一個政府的部門啊、宣傳啊、做一些教育啊咁樣啊，是不是一個最壞、最壞的情況啊？而家向緊一個咁嘅發展， 都幾壞嘅，同埋亦都好可惜咯。因為當時我哋個檢討報告希望係即係設立一個新嘅公營廣播機構嘛，即係希望政府。咁當時其實唔係特別檢討港台嘅全，即係地位嘅。咁我哋希望覺得係一個新嘅，咁、那個新嘅一個原因係因為咁嘅需要。咁而且咧就係、是、一個新嘅機構咧，最重要咧就可以脱離到政府，因為其實關鍵港台其中一個重要咧就係政府部門啊嘛。即係如果政府真係話要整治你咧，其實係根本好容易，即係根本你係擺脱唔到嘅。咁所以我當時我都覺得咧，就話其實就唔好討論嗰樣嘢啦，因為政府都未必會將佢真係所謂，因為以前叫咩公營化，即係類似嗰種咁走唔到啦嗰條路。咁既然走唔到嘅話咧，係咪可以真係成到個新嘅咧？咁當時咗個討論咧，我哋希望個報告書咧集中就討論嗰樣嘢。咁而且如果真係咧係一個即係華人社會裏面有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咧，又有信譽嘅，有公信力嘅，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咁香港電台嘅即係咁耐以嚟嘅做法啦，或者佢嘅即係聲，即係嗰個所謂聲譽咧，其實都可以做得到一個咁樣嘅，真係一個真係有專業有公信力嘅公營廣播機構。不過但係嗰陣時我諗個政治氣氛又唔得啦，咁政府最後決定咗即係唔接受個報告，差唔多完全唔接受啊，差唔多就係封起咗佢，咁就冇咗啦咁。咁其實真係好嘥嘅機會。而當時港台繼續遺留翻喺政府裏邊咧，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你始終都係難逃嗰、那個，即係以前嗰種做法。即係可能有一段時間，譬如政府覺得冇俾咁多壓力你，咁但係你知好多人不斷地對佢有意見等等，咁你好難話完全避得開嘅。咁你用一個政府部門咁嘅手法去管理、去操作嘅話咧，基本上係我諗就唔係公營廣播嗰回事啦。咁所以係好可惜嘅。咁而且而家按照咗咁嘅做法裏邊咧，大家最近睇到好多新聞啦，即係發生咗好多節目嗰啲譬如話你突然間又唔出得啊，或者好多嘢咁，你點會有創作？即係媒體，我哋大家都係做嗰行啊嘛，最緊要有個創意，最緊要有個創新，或者最緊要係踩到有啲真係好敏感下嘅嘢㗎。呢個係真嘅喎，即係你紅線與否咧，大家都知道，梗係最貼近嗰度，即係唔好踩落咧。當然就嚇，但係你係喺嗰度邊緣裏邊去做嘢㗎嘛，新聞界係咪先？如果唔係你報啲大路嘢，不如做公關啊，先老實講。咁但係你要做一啲咁樣嘢嘅時候咧，要喺個好專業。係嘛？同埋你嗰班人係好有經驗，咁你港台咧，即係以往我哋話咧，佢仲可以即係點講啊？維持到一個水準啊嘛。咁你慢慢如果真係當政府咁樣嘅模式去 run 嘅話，你要報告，你要有好多避忌，好多嘢唔做得，咁你其實就即係已經冇咗個生存個空間嘅。可以講。 而家咁樣睇翻香港而家媒體嗰個環境嗰個狀況，你會覺得？是不是其實更加需要有一個公共廣播服務的獨立的機構呢？ 是啊，現在其實應該反而是最需要的時機， 因為第一咧就是、雙型嘅電視台咧，而家已經冇乜資源，因為佢競爭太犀利。呢樣嘢網絡出咗之後，即係你諗下，而家網係多媒體嘅，即係片有得睇，咩都得睇。你傳統嘅電視以前係即係我哋叫做揾錢嘅，即係 cash cow 嚟嘅，咁都已經冇啦。即係你而家邊度仲可以維持到啫？咁然之後咧就你即係以往咧就有啲係傳統嘅。譬如我哋講國家地理頻道嗰啲啊，咁佢做一啲好嘅紀錄片、好嘅訪問咁，咁佢而家呢幾年亦都同樣地嗰啲要競爭噶嘛，咁佢嗰個你見到佢真係可以維持翻嗰個水準咧，都好吃力嘅，嚇都好吃力。咁唯有一個咧就係話，公營廣播機構就係一個固定嘅資金來源、財政來源，或者甚至一部分係政府都唔緊要嘅，但係佢係一個好有公信力嘅監管機構，去所謂要做係引導佢。去做一啲即係真係我諗係好均衡、好有水準嘅節目，咁呢個模式係難嘅，咁但係就係值得做咯。因為你而家雙贏又唔會做，好多以往做開嘅咧都維持唔到，咁你唯有就係一個咧係唔需要受到好多財政嘅困擾嘅壓力嘅一個咁嘅機構去做一啲有水準嘅，亦都唔一定係要取悅大眾嘅，因為商業化嗰啲為咗拉觀眾一定要即係有陣時可能微俗啲等等，咁但係你公營廣播唔需要啊，你又唔係話要受個觀眾收視率嘅壓力。咁係咪可以維持到一個咁嘅方針去做呢？咁我覺得而家反而真係需要。如果唔係嘅咧，好多嘢其實而家係唔會有人去做嘅，或者啲好嘅紀錄片啊，或者啲好嘅訪問，或者啲好嘅即係調查報導，你邊度有資源去做啫？ 嗯嗯。但係而家咁樣嘅即係格局，特別係政府對嚇，即係係咪俾佢真正嘅獨立啊，或者相對嘅獨立、高度嘅獨立？嗰、那個可能性都相當之微，即係 即係港台， 係即係對一個即係公營廣播嚇，即係第日佢就算嚇，即係唔知幾時嚇會有個特首，佢即係覺得啊，即係同而家 K 師嚟講嗰樣嘢嘅嚇，搞一個出嚟，但係佢又會覺得佢又唔想俾咁多嘅嘢你去試嗰條紅線嘅話，即係係 即係講而家啊嘛，而家就應該冇噶啦，我覺得而家即係而家你想翻翻去我哋當年2006-07年。即係有一個良好意願，即係話係咪可以咁做咧？而家都已經唔得噶啦，而家，因為你而家出咧，一定好多人猜忌，即係猜疑你，或者俾好多質疑你，或者好多人嚟講，你知，尤其是對港台，即係嗰啲嚇，即係砌港台嘅，你知道好多噶嘛，咁覺得你想移花節目，或者又再轉過一個，即係培植一個譬如嚇，即係我哋叫做反華勢力乜乜嘅咁，你好多咁嘅猜測，好多人辯論，你根本就做唔到。即係嗰個年代仲可能冷靜啲啫，大家。可以諗得比較清楚啲，而家我諗要失咗嘅時機，所以好好遺憾地講，可能係好長時間內都冇啦，即係呢件事係冇咁嘅機會咁啊。 對港台會唔會係好悲觀啊？跟住落嚟， 我都幾悲觀嘅，即係覺得你睇而家勢力，你起碼樂觀唔到先啦。 係，咁啊，整體傳媒咧？ 整體傳媒，我覺得都未必嘅，即係中新聞啊，即係雖然我只係接受訪問，係而家唔係話即係咩成，咁你有一班好有心嘅人，但係個經營啊或者做法，我相信會比較大壓力啲啦。咁但係而家咧有個好處咧，就係我諗因為嗰個科技啊，即係你講個平台啊、傳送嗰啲，咁個成本就平咗好多啦，或者而家好多硬件嘅設備成本亦都平咗好多啦。即係我覺得嗰個創意或者嗰種專業嘅發揮咧。嗰、那個比例啊，即係可以係佔個比例可以大啲，呢一班有心人或者有經驗嘅人聚埋一齊，咁而佢個門檻，以往我哋講譬如你辦報啊，你以往即係出張報紙，你都起碼個投資都好大啦，你何況而家你仲要有視頻出，以往係諗唔到噶嘛，咁但係而家因為你個門檻會低咗，成本會低咗，咁我諗係呢啲方面咧係可以令到一啲有心人咧係能夠即係發揮到力量啊，即係容易做嗰啲嘢，咁我諗希望凝聚多啲，咁除咗譬如眾之外，我諗有好幾家，我諗而家做。其實都不錯，我覺得即係即使網上嚟計咁慢慢呢個潮流，希望佢壯大多啲咯 但係即係針對傳媒，即係要撥亂反正咁，都開咗聲㗎啦咁港台係政府部門就易啲喐手啦，其他嘅即係要做嘢，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冇可能嘅。會唔會都擔心嚇？即係一啲獨立媒體、網媒啊，咁即係都。都會受到一啲嘅打壓咧。 但係反正係點反正法咯？即係而家我諗好多嘢好正啫，即係你嗰啲都想反一邊咧咁。但係網上咧，而家我諗相信係有個議題嘅，因為咧，即係而家其實喺香港同好多國家都係，即係冇一個完整嘅法例咧，即係或者我哋講叫監管嘅架構出咗嚟嘅。咁呢個都係真嘅。咁所以咧，其實喺網媒裏邊咧，咁講新聞自由咧，傳統嘅媒介就真係冇乜㗎啦，因為你個所謂。嗰、那個 ownership 即係嗰個叫做擁有權變化之後咧，好多時都係個老闆嘅取向， 就空間係細咗嘅。咁但係網媒其實而家仲係好開放噶嘛，因為其實就監管就冇乜啊嘛。咁但我覺得即係要睇政府點做啦。即係你如果係真係，我諗一個合理嘅，即係話起碼譬如一啲操守啊，或者傳媒嗰個運作上，咁呢啲我哋大家都認同，冇人反對噶嘛。咁但係你當然就唔能夠將言論尺度上去監管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咁嘅危機，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嘅網媒，我覺得已經做得好嘅。咁我唔覺得佢係有好亂喎，即係所謂呢個撥亂反正呢個亂裏面，即係佢要講得出你想佢點做喎，係咪？咁我諗要睇啦嚇。咁但我覺得即係其實言論自由嘅空間對香港係重要嘅，即係你唔好即係樣樣都好似要搞下搞下咁，搞到香港呢個特色或者香港呢個生機冇咗咧，呢個係好大損失嘅。 嗯，好啊，今日好多謝 K C 上嚟，都即係支持我哋中新聞。咁真係上到嚟支持添啊！咁咧就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拜。